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一到二级转三级左右，最低气温二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三级转一到二级，最高气温12度。总的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能见度不错，有利于各位的交通出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 ，FM 幺零七点三， 每晚相约5:30，教育面对面。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 改革开放40年，从确立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到人才强国战略，中国做出了重大历史抉择。 今天，公平、均衡、优质的教育之路正在我们脚下铺陈开来。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首都教育与您一同绘就让人民满意、人人出彩的时代新画卷。 走进父母孩子内心世界，我们带您直面家庭教育难题，收获专家问题破解良方。我们始终站在孩子成长前线。教育面对面之家有儿女，越聆听越成长。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市教委联合制作播出。 近日，一张图刷爆朋友圈，图中提到，有研究表明，辅导作业竟是影响亲子关系的第一杀手。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学习是中国家庭亲子冲突最为集中的方面。家教专家表示，亲子关系对于中小学生社会化有着重要的作用。亲子关系的质量有赖于父母和孩子的交流、互动以及相互认同。如何构建和谐的亲子关系？亲子沟通的道和术又是什么呢？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亲子沟通的道与术。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家有儿女带给您的话题呢是亲子沟通的道与术。哎，今天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哈，也很实在。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正确的教育道理都懂，但是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却变成了车祸现场。也许是因为道理正确了，而方法却跑偏了。所以今天我们带来的一期主题叫道与术，邀请到的嘉宾是京华学校教育考试院研究院赵志平院长。那今天赵院长呢，给我们带来一个全新的教育理念哈，很神奇，也很奏效，您不一定听说过哈。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我们的微信互动，发送您的观点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好，那首先呢，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中小学塑胶跑道出强制性新国标，对18种有害物质做限定；本市各区幼儿园已经完成小学划线上自查；本市中小学一卡通学生卡充值可以在线办理，仅带标志学生卡支持在线充值。以下是详细内容。 由教育部牵头组织制定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近日定稿，要求今年11月1号后交付使用的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必须执行新国标。此外还增加了厚度要求、物理性能、无机填充材料等诸多的内容。据了解，新国标对校园塑胶跑道建设中可能产生的18种有害物质的限定做出了规定，并按照加装标准对建成后的跑道 挥发性有机物限量做出了限定。本市各区目前已经完成了对辖区内幼儿园小学化现象的自查，根据安排，从11月份到明年的3月份，市教委将开展对幼儿园小学化专项治理抽查和调研工作，对存在重大问题的幼儿园小学教育培训机构依法依规整顿。 2019年4月，本市将进入专项督查阶段，市教委会同市政府督导室将重点检查办园行为不规范、存在小学化倾向的幼儿园，不坚持零起点办学的小学，以及以学前班、幼小衔接等名义提前教授小学内容的教育培训机构。 本月5号起，北京市中小学生可以通过手机在线办理学生卡充值，以及延期业务。市教育网络和信息中心联合一卡通公司已经完成了全市125万张中小学生卡的联合认证工作。首次办理充值或延期的学生用户需要下载北京一卡通完成注册，在服务页面中选择学生卡，输入信息完成认证后即可享受手机贴卡充值服务。目前仅带有标志的学生卡支持 在线充值。由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和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主办的第6届世界汉学大会日前在京举办，近百名中外学者开展对话。 本届大会设有汉学的异界与对话、汉学的传统与现代转型等5个专题小组，30余位海外学者40多位参加孔子新汉学计划的海外博士生以及近30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围绕这些前沿议题进行了一对一的学术交流。据了解，从2007年至今，汉学大会已经走入了第20年。 记者4号从人大附中了解到，目前人大附中通过托管、协办、直管、合并等方式在全国帮扶管理的学校达到了26所。人大附中联合学校总校作为体制机制改革校，发挥名校引领作用，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发展，办更多人民满意的学校。该校在北京托管、承办、直管、合并的学校包括人大附中分校、人大附中2分校等10余所。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的青少年天文观测交流活动暨第12届国际天文与天体物理奥林匹克竞赛4号在京举行， 来自39个国家和地区的46支队伍， 共计200余名青少年学生参加。据了解，国际天文与天体物理奥林匹克竞赛的参赛者为年龄不超过20岁的高中生， 每支队伍最多5人， 每个参赛国家或地区最多可组2队。 好，以上资讯是由苏小坤为您编辑，秦天为您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亲子沟通的道与术，也欢迎大家随时把您的问题或者是教育的观点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走进父母孩子内心世界，我们带您直面家庭教育难题，收获专家问题破解良方。 我们始终站在孩子成长前线，教育面对面之家有儿女，越聆听越成长。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市教委联合制作播出。 近日一张图刷爆朋友圈，图中提到有研究表明辅导作业竟是影响亲子关系的第一杀手。 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学习是中国家庭亲子冲突最为集中的方面。家教专家表示，亲子关系对于中小学生社会化有着重要的作用。亲子关系的质量有赖于父母和孩子的交流、互动以及相互认同。如何构建和谐的亲子关系？ 亲子沟通的道和术又是什么呢？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亲子沟通的道与术。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家有儿女为您带来的话题是亲子沟通的道与术，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我们的互动，发送您的观点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京华学校教育考试研究院院长赵志平。赵院长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欢迎赵院长哈。其实刚刚我们在预告当中说到的一张图中的一个生动的描述哈，就是出自36计当中的啊，叫远交近攻啊。那这个词语呢最近是火了，因为很多网友给它赋予了一个新的一个解释哈，就是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如果您离得远一点儿，可能还稍微能够交流交流，但是如果您离得近了，想不攻击他都难啊。所以一提到火药味这个词儿，就会想到作业，一提到作业也会和这个火药味联系到一起哈。很多时候我们经常在网上能够看到家长给孩子辅导作业的时候，又把妈妈或者是爸爸给气伤了哈。那赵院长，为什么因为学习哈而引发的这个亲子沟通现在越来越引发了大家这个焦虑的紧张的神经呢？这个原因有哪些？ 我想呢，现在这个升学就业的压力实在是过大。 嗯， 英国传媒甚至说，这个高考的成绩决定了孩子的婚姻的前景啊，因为优秀的人才会在一起嘛。 天哪！ 所以现在，尤其是那些成绩落后的孩子们，在班里又不受关注，回到家呢，家长想帮，但孩子们在这种独生子的环境下，少了一些谦让和磕碰的成长的过程，容易自我中心，有点。那个挫折呢也容易沮丧，所以家长呢也是无所适从，轻不得重不得，确实挺苦恼， 是吧？而且现在一提到这个独生子哈，我特别渴望拥有自己的一个姐姐或者是哥哥，但是现在说实话，独生子家庭确实带来很多的困境哈，给孩子的成长。我们面临哪些困境是特别需要引起咱们家长关注的？ 独生子，我觉着首先他这个，我想先说说这个智慧和知识是不一样，就聪明跟智慧是不一样的。咱们家孩子很聪明啊，他知道什么时候去我该去做什么，但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该去做什么。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去让自己闪光，但他不知道该让什么时候让别人闪光。我觉得现在孩子们容易在一个这几代人的围绕中吧，他容易有自我为中心，他不容易听得进去别人的话。这块也是需要家长讲究沟通的艺术。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孩子身上的毛病，坏毛病哈，其实家长反思反思，是不是你自己身上也出现的这种坏毛病传染给孩子了哈。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说老师教不了自己的孩子，就像是医生治不好家人的病。哎，这个心结哈，可能也是中国家长的心结哈。这心结到底从何而来呢？ 所以我也是一位老师啊。但我觉得在孩子的心里嘛，就是你的定位他不是老师，是我的爸妈，这点你教我我可以不听，因为你不是我的老师。再一方面呢，如果是老师的孩子哈，比如说哈，他在老师圈里混，他容易对老师这个行业失去了敬畏。我不知道，我是说，就是说现在这个老师，中学老师里面大部分是很有责任心的，但热爱这个职业的我认为不超过10%。就是如果你真有这种对这个行业的热爱，你会感染孩子的。但如果只是一份责任，我教好书，甚至是有个别的当饭碗的，这样就不容易去让孩子对这个职业产生敬畏。我接触过一位很多朋友，我发表了一子儿教育后，有一位我的中学校长朋友给我打电话，他说我为好多家长培育了很多孩子都很成功，但我对我自己的孩子却有点一筹莫展，沟通我自己教不了嘛，我只好拜托去别人去教，报了班吧，人到心不到，好了没办法怎么办啊，请一对一到家吧，一学期也不出分儿。他说我想很困惑，我精力是有限的，就这种，所以说这个确实说大夫治不了自己这个家人的病哈，这个老师教不了自己的孩子，有这个道理。 你说这个症结到底在哪儿呢？一个校长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病哈，何况是咱们很多普通的父母哈。其实对于这个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还有认知还有责任哈，很多父母其实他是很混沌的，包括父亲的责任或者是来自母亲的责任，他是分不清的。 是，但是情感大于理智就没法自己教，因为自己的孩子嘛，有时候一急了想说教，就容易急，因为想让亲爱的人好嘛，但容易丧失理智。就是 你教老师教孩子嘛，一定是要有理智， 嗯， 所以要藏起一半的爱和情感， 嗯， 用理智的一半来对待孩子。 哦，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道哈，藏起自己的情感， 这是咱们的说的道 啊、哦，所以这个道还得配合正确的一个方法哈。 你要每当怒不可遏的时候，要藏起一半这个、 嗯、 啊，恨怒其不争， 其实 要讲道理 啊，这已经慢慢渗透到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了哈、 嗯。 我们可以从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其实它是蕴含着很多的这个智慧的啊。如果您是一位有心的父母的话，能够从很多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字里面读出教育的一个精华来。这也是今天赵老师带给我们一个非常精辟的主题，叫一子而教。 一子而教， 嗯，那接下来我们做了一个小片花，我们一起走进孟子的离娄章句，我们一起来先了解一下， 好 不 好？ 嗯。 孟子离娄章句中写道：“公孙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是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疑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则是夫子相疑也。父子相疑，则恶矣。古者一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择善，择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公孙丑说，君子不能亲自教育自己的儿子，为什么呢？孟子说，因为情理上行不通。父亲教育儿子，必然要用正确的道理，用正确的道理行不通，接着便会动怒，一旦动怒，就反而伤了感情。儿子会说，你用正确的道理教育我，而你自己的做法就不正确。这样，父子之间就伤了感情。父子之间伤了感情，就坏事儿了。古时候相互交换儿子进行教育，父子之间不求全责备，相互求全责备会使父子关系疏远，父子疏远就没有比这更不幸的了。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 改革开放四十年，从确立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到人才强国战略，中国做出了重大历史抉择。 今天，公平、均衡、优质的教育之路正在我们脚下铺陈开来。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首都教育与您一同绘就让人民满意、人人出彩的时代新画卷。 哎，我发现这个古人也挺有意思的哈，他是互相互换儿子来进行教育。 对， 但是现在放在现代社会，好像换一个儿子或者女儿教育，好像听起来挺奇怪的哈。这里边的精髓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一子而教，是因为这个都是教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哈，容易讲道理不听，就容易动怒，因为这亲人嘛， 嗯， 他就不在乎那些，因为动动怒，那孩子就会产生逆反。你给我讲说做事道理。啊，你却对我这样这个无礼啊，这样所以这样容易伤害这个父子的亲情的情感，所以干脆一子而教嘛。 嗯， 但是现在这个年代，我觉着知识可以到学校去学，但是智慧和爱谁会教给你的孩子？ 只有父母， 只有父母这份真爱大爱嘛。 嗯， 所以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我觉得咱们真得藏起一半的情感情绪化的非理性的东西。 嗯 啊。真正有一个一半的智者的身份，智慧的身份来面对孩子。比如说这些需要你教给孩子，就是你聪明，你可以每个细节你都掌握得很好，但整体你有吗？这就是智慧。 嗯 啊，什么时候该去放手啊？什么时候就我觉得知识是聪明，那文化就是智慧，这些都得让咱们得言传身教。 嗯， 这是不容推辞的责任。有的父母说很成功哈，把学校没时间管孩子，有的呢父母不懂，全托给学校，这都是欠妥的。 嗯， 我们还要尽量抽出时间来陪伴孩子，来去感化感染他。 嗯， 情理交融嘛。 嗯，但是有的时候确实哈，脾气一上来确实压不住火， 这就一子而教的道理嘛。 嗯，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掌握哪些精髓呢？比如说有什么样的好的方式方法？ 咱们说到术的层面哈，就是你发现孩子对他喜欢的老师的话是听得进去的 啊。 对吧？ 是， 你不要 想有一个榜样是吗？ 对啊，你想完成这种角色的切换，你想孩子喜欢什么老师呢？你可能做到其中的一种就可以。比如说有的孩子喜欢这我们这老师才华横溢啊， 嗯， 我记得我高中的老师第一节课语文课一进门黑板上写了四个大字汪洋之肆，然后开始讲庄子，哇，我们特别崇拜。包括我的大学老师教数学数论的给我，但他吉他古典吉他好几百首曲子甚至会，围棋业余六段，就太有才了，我们就特别崇拜他，他说什么我们都听，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什么呢，就属于那种不断学习老在学。我的中学王继伦老师语文老师，他的屋里的线装书啊很多很多，我随便问你老师这句话他都能知道出处，哇，太敬畏了。就是他自己就好学的老师感染你啊。包括有的老师，老师我这个作文引了钱穆的一句话为什么不对呢，钱穆是谁啊，完蛋，你的孩子心目中一下就凉了。啊，能理解这个学习。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赞扬与批评掌握的恰到好处啊，让孩子知道啊，老师是心里是爱我的，批评我也是为了我好的，赞扬与批评的平衡。还有就是包容孩子，你像包容，因为这现在这个孩子逆商确实不高，一点挫折就容易沮丧，尤其是像在京华这个全是复读的孩子比较多，我们经常跟一个孩子谈心要谈半天的，翻过来复习纠结他要谈半天的，就是让他知道这是一个成长的一个小过程而已，让他看透这一点。那包括就这样的一些，你希望你能成为其中一位这样的老师。在某个时刻某个片段， 这就是所说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我们出现这个脾气火爆的时候，赶紧跳脱出来哈，别把自己当成父母。 你知道你要角色要有一个切换的，你要跳出这个情绪化， 快速切换， 快速去进入理智化那个层面。 这入戏得深哈，不深还真不行。你看这个所以说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一子而教哈，您提倡的是把父母们把这个爸爸妈妈的身份哈暂且先放在一边， 放在一边。 作为一个旁观者，比如说您有什么理念还有想法，别着急的强加给孩子， 对， 一定要过一段时间理智清楚了之后再跟他慢慢的说教哈。 对，情感大于理智是无法自教的。 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老师的身份，一子而教哈。哎，这个里面有什么样的道理呢？ 亲其师，信其道啊。因为我觉得这些老师，给孩子教这个孩子的吧，不仅仅是知识这些东西，包括对人生的这个宽度和厚度，比如说这些判断力，审美的能力，比如说想象力，这些创造力，这不是一般的教知识老师能给予的。所以这些东西会深深的感染孩子，他知道这些正道在这里。所以一定要想办法成为其中一种老师。 这个还挺诱惑的哈。所以说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实践，但是如果实践之后您看到了这个效果，肯定也会去照着这个方法来做哈。肯定这个赵老师一定是有这方面经验的哈。您是平常做父母就是容易把自己换作是老师的这个角度和眼光去审视教育你的孩子吗？ 我本身是个老师哈。这个老师我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我一般是以有时候会我当他的学生，第一我的身份好多啊，第一我是他的学生，第二我是他的同学，第三我是他的老师， 这么多角色。 第四我是他可能是他的榜样。我可能慢慢的当然先做好他的学生，我觉着。因为我会问他问题，让他去过做安排，让他去做主，做我的主。 有这个成就感哈。 他都有成就感。 这是学生的身份。 很多都是说教，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那样。对，那就这样就对就顶起来了。就我呢，比如说我孩子也是学翻译学口译，我是做笔译出身的。可能我对我的职业的这种也算一份执着吧，可能会感染孩子，他也会走上了我这条道路。 那您觉得用这种角度和眼光去审视孩子，会发现孩子有什么优点是以前没有发现过的？ 对，老是以成见，人都是容易有成见的。能不能先把它搁在一边换个新的角度看一看孩子。 其实今天我们谈的这个亲子沟通的道和术哈，这些道理我们是懂的，而且今天赵院长给我们推出了一个新的这个方式哈，也是很独特的，叫一子而教。咱们不妨去思考一下。 但是这种切换是从舒适区进入学习区，甚至痛苦区。有时候会很痛苦，陌生区，因为你以前都是我的爸，我是你爸爸，我是你的师长。现在你要变成他的这样的一个老师，原来是父母，对吧？那么这种有学习区以后，会有一些甚至有些痛苦，学习的过程需要适应。 很痛苦，这痛苦包括哪个方面呢？ 你要忍住那些， 忍住哈，一定要学会控制情绪。 你是一位喜欢的老师，你可能做着做着会变形的。 而且对于不同的孩子，我们会有这种不同的这个方面去教育。 智慧里就包括忍耐力嘛，你连都没有忍耐，你怎么教孩子呢？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家有儿女，咱们一起探讨的是亲子沟通的道与术，教您怎么高质量的和孩子进行沟通哈。那也欢迎大家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今天我们邀请到京华学校教育考试研究院院长赵志平。赵院长您好。 好，主持人好。 欢迎赵院长哈。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已经有很多的家长提出他们困惑的问题哈，我们先给他们解答一下哈。首先这位家长说，孩子成绩出现退步了，情绪比较低落，怎么帮助孩子树立自信心呢？ 第一步先要找出先确定他的目标，你的阶段性的月考目标还是你将来的高考目标，先要找到孩子的目标。那么这次没考好，差距差多少，差在哪个学科上，差在什么知识点和能力，甚至思维上，那么先要做一个诊断，这个让孩子别轻易气馁啊，先做一个诊断， 把问题先找到啊， 对， 这是第一步， 对， 那第二步呢？ 第二步以后呢，就是一定得要把这个短板提升上去。那么，因为现在这个高考从这个冲985到一本到有学上，那每一个层次的孩子，他的知识思维能力的漏洞是不一样的，那么要针对这些，对于他们的瓶颈。对于他们的这种非常关键的提醒，要让他们围绕这个来做一些练习，然后不断的做一些反馈，再去评价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焦虑来源于不知道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儿， 对 。所以作为家长一定要先帮孩子找出这个问题，这样心里就踏实了。 这是一个做完诊断以后，做针对性练习以后，还要提高学习效率，就是你要， 这个特别重要。 对，这是我下周一要说的话。 先预告出来了， 下周要说这个学习习惯，如何塑造好的学习习惯，他一定要把自己的时间管理好，怎么提高学习效率，那么你课余的时间，每个时段该做什么，听说过一个番茄工作法吗？ 是 精确到每20分钟干25分钟，休息5分钟那样的就是把自己的时间精确管理好，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应该跟六科呢， 特别是工作之后啊， 你光补了这个弱科，别的科怎么办？ 是的，这个效率特别重要。 对，一定要科学协调自己的可支配的业余时间，这是非常重要的。 是碎片化时间管理，是吗？ 对，碎片化时间管理都让它有效率起来，这个可能需要当面的咨询， 这个当面的咨询哈，那怎么才能联系到您？您不然再给我们公布一下这个联系方式，因为我们有个性化一对一的问题哈。 对，你可以打这个，其实京华的热线是400-650-7766，都可以找到我的。我的微信号是wow miracle wow， 这个特别好记哈，wow。 还有我其实有很多的。我创办的这个京华这个校友会公众号啊，里边好多好的文章我的家教文章，我的评说英语的文章，还有京华历届考上北清的学长的学习方法的分享，都非常好，都是原创的，我建议大家关注一下京华学校校友会这个公众号，里边现在已经有好几十篇非常优质的文章了， 哎，太好了， 都是我亲学生写的， 太好了。其实这个家长出现迷茫的时候哈，需要有高人进行指点哈，咱们得多去搜集一下信息哈， 是一起分享吧。 好，这个是一个效率的问题，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除了对症下药，真正补到短板的这个缺陷上，再一个就是时间管理，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呀。这个考试一次断考的失利，孩子容易气馁，哎呀，对，产生就不自信和怀疑， 对， 是不是我就这样了？所以这块情绪上的也得给孩子分析清楚，再有一个心理辅导也是， 好，这是三点哈，一定要注意。我们再来看一下武乐乐，他说除了家长做好这个后勤工作哈，在成绩提升上怎么能帮助到孩子呢？ 这是哪个学段的孩子，能看出来吗？ 应该是咱们。对，武乐乐，您是哪个学段的孩子？您可以把孩子这个具体的这个信息发送过来哈，我们就暂且当您是高中生家长吧，比如说高一或者是高二。 其实我们除了做好孩子的后勤以外，在如何提升孩子成绩上，应该怎么做是吧？ 对，看这么焦虑，应该是马上要高考的孩子。 我觉着吧，学校是完成这个教学大纲的，但一些综合性的能力、应试能力还是需要适当的补习。那这个找机构呢，我觉得要慎重，因为有的机构。提提孩子的兴趣，讲得欢乐一点，刷刷题，但这对孩子的思维品质并不一定能到那个质的提升，所以呢，我觉着您如果到一个机构去想给孩子补习，您问问这个老师，18年高考的或者18年中考的这个科这个数据平均分啊、得分率啊、难度啊是什么样的，如果这个机构连这个都说不出来，我建议您就 就不要考虑这个机构了 啊、 哦，他不懂考试， 嗯， 啊，先不说，我觉得这个精华的理念是。提升成绩的背后是完善人格，但先不说这一块，先说了不了解基本的考试的一些信息和资讯， 嗯 啊，然后找对了机构是第一，然后呢，我觉着就是，在弱科上要让孩子建立自信， 嗯， 这是非常关键的， 嗯 啊，那么这有很多的方法，比如说可以从一个局部来突破，从这个局部，比如数学三角函数， 啊， 孩子老做不对。计算过程繁琐，公式繁多，变形，正负号一乱就容易错。 嗯， 那么你能不能给孩子一个非常清晰的、有条理的方法，让他在第一、第二、第三步骤啊，我终于做到第三步骤了。 嗯， 这样的一个，给他一个让建立学科自信的方法。 嗯，一步一步的来哈。 对， 嗯，怪不得这个松鼠君他问了，我的孩子总是在考试结果出来之前。焦虑不安，哎，我该怎么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 在考试结果出来之前、啊， 前对， 我觉得这还是这孩子觉得自己没考好是吧？感觉哈不自信。嗯、 对， 那我觉得还是、啊、人呢，这个学科自信的产生不是你拍拍肩膀就可以的。 嗯， 那你要让孩子能够自我提高孩子自我探索的能力。 嗯， 就自我发现我的欠缺的知识能力在哪里？ 嗯， 这当然需要老师的帮助。 嗯， 包括高考呢，永远不考咱们做过的题。他考的是一种啊新的材料，新的提问的角度， 嗯 啊，这就需要孩子的眼界，孩子的这个思维的缜密，一个是推理的严密啊，眼界的这个角度的这个宽阔呀， 嗯， 这方面我就是需要训练，光带着他的刷题是不够的， 嗯， 让他站到命题人怎么审问我的角度，去站到命题人的角度去看待这道题， 嗯，去猜猜命题人的小心思、啊， 对对对， 嗯，好，这位大人。给的信息比较的充足，孩子现在高三了，马上就要面临期中考试了、嗯、我们家长现在能做的有哪些？ 能做的哈、 嗯、 能做的我觉得就是你可能跟他的老师，他喜欢的老师或学校的负责人聊一聊，我这孩子的缺陷、 嗯 心理上的学科上的缺陷在哪里啊，然后呢你能够有所了解，同时呢作为家长自己能不能找一些能够信得过的有信赖的朋友、老师或机构去帮着孩子去做一点这方面的功课背景的工作， 嗯， 能够帮助孩子一点。 嗯，好，我们之前聊的都是可能是孩子方面的一些问题哈，但是这个捏捏你的小肥脸儿，这个是一位家长，这是家长方面的问题，因为他比较焦虑，他说孩子每次考试的成绩出来之后，我比他还紧张，没考好的时候就特别的着急，甚至我会失眠，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因为这个成绩啊排名啊对一个孩子的心理影响真是很大的。 嗯 啊。那我想这块孩子这个弱势学科可能是从小可能是养成的这么一个慢慢积习难返。 嗯 啊，比如说英语学不好可能屏障，第一个是单词老记不住。啊，但是记单词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嗯、是的、 啊。对。再一个呢就是他。这个对英语呢这个没有兴趣， 嗯， 没有兴趣呢那怎么让他产生自驱力， 嗯 啊，这个我觉得需要一些感动触动他的东西， 嗯 啊，还是要了解这个孩子他的追求是什么， 嗯， 我觉得还是得有一个把孩子内心深处的东西挖掘出来， 嗯，找到他的兴趣点再对症下药哈，嗯，其实孩子焦虑有可能也是家长传染的。 有可能， 千万别太焦虑哈，您要调节自己的内心哈。对这方面，家长还有哪些忠告呢？ 我觉得在考前，这马上期中考试了， 是的。 考前呢，我觉得让孩子把最重要的东西可能复习一下，比如说语文的这些必备的这些篇目啊， 嗯， 包括英文的积累的一些好词好句啊， 嗯， 啊，包括数学的一些基本的公式， 嗯， 和基本的这个课本的概念，把它吃透，然后呢。把近几年期中考试常见的题型呢，让孩子过一下， 嗯 啊，这样慢慢的，他这样就会有一些自信了。 嗯嗯，虽然说家长不能一对一的把帮孩子解答所有的问题哈，但是您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引导者。 对，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回答了这么多网友的提问，也欢迎大家继续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教育面对面”家有儿女亲子沟通的道与术，我们邀请到京华学校教育考试研究院院长赵志平赵院长为我们进行解析啊，我们稍后精彩会继续，也欢迎大家正在。时间赶快把您的问题呈现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近日一张图刷爆朋友圈， 图中提到，有研究表明，辅导作业竟是影响亲子关系的第一杀手。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学习是中国家庭亲子冲突最为集中的方面。家教专家表示，亲子关系对于中小学生社会化有着重要的作用。亲子关系的质量有赖于父母和孩子的交流、互动以及相互认同。如何构建和谐的亲子关系？亲子沟通的道和术又是什么呢？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亲子沟通的道与术。好，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家有儿女亲子沟通的道与术。那其实上一段时间呢，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方式哈，叫一子而教，就是把这个家长角色转换一下，用老师的眼光去审视孩子哈。哎，这么一审视，会不会就会发现我们家的孩子也是别人家的孩子呢？ 对，终于发现自己的孩子身上有别人孩子的潜质了、啊。 对对， 你比如说，你会发现家里他不体贴你的时候，他会体贴他喜欢的那个老师， 嗯、 是吧？ 哎，这方面会发现孩子有哪些优点和不同呢？ 嗯，比如说一个孩子，比如说他是一个资质一般的孩子，不是特别聪明，你可能会，如果你是他的老师的话，你会发现他在一次什么演讲比赛或小组辩论中获得了同学的认可，这都有可能的 啊。 你可能在他的喜欢老师的角度去切换一下。 嗯， 有时候呢，这个自控力，有的孩子受手机的影响，分心的东西比较多，自控力比较弱，老离不开手机，老不能专注，是吧？那可能你会发现，学校他是在课余也有自习，都有时间管理的。那么每一段都给精确的分配，孩子其实在这种精密的时间管理下，还是有一定的自控力的，是这样，但你得有精确的时间管理 啊、 哦，对， 好， 对， 这个是道哈，就是换一个角度、其实父母的角色要经常随着子女的成长发生这个转变，比如说在孩子不同的成长时期，有不同的特点哈，所以在父母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要经常的去尝试一些新的方式，一些新的内容去适应子女的成长，所以要做好这个角色的转换，那接下来就得讲究方式方法了，这个就延伸到我们的术了。 对， 有哪些关键点特别需要值得大家注意呢？ 我觉得第一点，你可能没有想过，能不能做你孩子的学生，就是找回那颗童心 啊、这童心里边包含哪些点呢？ 因为童心是一种好奇心，他觉得第一次见到一个事物，他是很好奇，哎，很有趣。而咱们大人呢，往往是已经有自己的世界观了，这个东西是不可接受的。所以你会带着这种好奇心跟孩子接触，无论他是初中还是高中学院都可以的 啊、 你可能会去问他一些问题，你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的？他会给你讲他的道理，你可能会有一些很大的认同，也会提出一些建议。如果你作为你孩子的学生的话，你会问他问题，让他替你安排一些事情。这件事我该怎么做呀？或者我这样做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后果呀？这样孩子会有一种，他有一种责任感，让他产生这种责任感，啊。我觉得你们的角色就慢慢的在悄然切换了 啊、就是， 童心 这个找回童心，也就是让孩子觉得我和父母之间是平等的，和父母之间是共同成长的，他也会激发这样的一种成长的成就感哈。 对 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在成长过程当中的同频共振。 童心，很多大人是失去了童心的 啊。 而主持人就很比较有童心。 谢谢，找回童心哈、这个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有些孩子哈、父母经常给孩子教育一些道理哈、但是为什么父母说的这个大道理，其实我是为你好，但是为什么孩子就是不领情呢？这里面出现了什么问题？ 这可能，当然第二个层次，父母跟孩子之间这种这种信赖，我觉得这种信赖呢，它是经历了好多甘苦啊，经过好多时间来磨成的。可能你由于某一件事情，你可能违背了孩子的可能心意，可能做出了一些违背了没守承诺呀、或者说话这个让没有你没有承诺没有兑现的一些东西。这样如果这么一件小事两个事积累起来以后，孩子就会对你失去了信赖。这是很难，就像一张揉皱的纸很难再抚平，这样道理一样。所以这个呢，我觉着要跟孩子做成朋友。第二个层面，第一个是他的学生吧，童心，第二就得做成朋友。 朋友， 同学，叫同学也好。 放下身段哈。 放下身段。 特别是您提到，有的时候可能家长确实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在某一点上伤到孩子了，可能会给他心里留下一些阴影哈。那这一点我们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方法呢？ 重建信赖需要你付出很多，需要你做出能够感动孩子的事情。这种信赖，因为他不愿意当把你当他的垃圾桶了，不愿意跟你说实话了。他会有一些自己的朋友圈。那这个呢，我觉得你应该还不能急功近利。你可能，我觉得在旁默默的为他做一些事情。慢慢赢得他的信任。做一些小事情。 比如说哪些方面的小事情 啊？你比如说他，比较心爱的一个东西。一个小东西，他可能孩子有自己的爱好哈。你可能悄然替他买了一套他喜欢的这个跟这个主题相关的书啊，放在他的旁边。然后或者呢，孩子呢有一个心愿，一个小心愿没有了，你可能在一个不经意的时候给他一个惊喜。慢慢的，就是你像他的朋友一样，你会想考虑我，考虑我的情绪。原来父母只是说叫你怎么不好好学习啊，你怎么考成这样啊？现在你去体谅我，考虑我，啊，做一些小事情感动他的。 其实父母的时候也应该带有这个同理心哈，换位思考，去想想我的孩子真正需要的是怎样的情绪。 你比如说我会经常给我闺女一些惊喜啊，比如说一个他想一个，这一直想一个白色的这个叫什么呀？这个阅读器那叫什么？白色的阅读。Kindle， 白色的，我偷偷的给塞到被窝那枕头底下。 哦，真好啊！天哪， 我觉得我们俩混得跟朋友一样 啊。 但我该说的还是说他的，但有时候我切换到朋友的角色，我一块在地上打滚 啊。 但有时候我会说他，批评他呢， 就是把他打个巴掌，给个甜枣吃。 有时候也会把他说哭的，他妈去哄也会的。 所以说这个真的是角色频繁的互切互换，也得掌握一个方法道理哈。 这是学习。 好，刚才您说成为朋友，保持这样的一个关系，其实能够让孩子更加乐于接受父母的一个引导。 是， 这是第二点。那其实刚才我们从这个一段片花当中也听到了，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都说父母是孩子的榜样，但是可能有时候道理我们是懂的，但是做法有点偏颇了哈。家长要怎么做，才能让孩子引以为豪， 让孩子佩服你，引以为傲哈？这要需要做一点出位的事情了。 出位，比方说哪些？ 比方说，不管你是初中还是高中学段哈，让孩子引以为榜样。我拿我先举个例子好吗？ 好。 我在去年大概五月初的时候跟我们一个学生聊天，三四百分的一个学生，对，反正对前途很渺茫。我说这个基础，你说我考一本，我这个尽了全力我也没什么大期望。我说要不我陪你一块考啊，我没说不动他了，我陪你一块考吧，还有三周高考，我就开始复习了，利用业余时间还得开会白天。 天哪， 语数英史地政，我考的文科，然后拼了学了三周，高考那天我是岁数最大的考生了，51岁，还结果考了小500分，我就学了三周。我觉得这个，我通过我这个这样的一个亲身的这样的一个作为，确实给我们那个全日制那些低分段的学生，给了他们一些力量，所以这个我觉得作为一个家长都50开外了是吧？能不能首先在孩子的一个学习的某个方面，你能不能成为专家？某个局部也可以啊，不论是我不能英语，我不能学不好啊，我在背单词上，我帮孩子想想办法行不行？数学我就攻一个小模块行不行？如果这孩子看到你，哇，三角函数，妈，你都会做了，你悄悄的学，榜样，他觉得你是他的榜样，你就为了我能做到这种地步，你是工作很忙，你可能也不懂这个，如果你能做这一步，让孩子会以你为傲的。 这是一个同行者的身份哈，让孩子 同行心、同理心 啊，让孩子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父母陪我一块儿呢。 对了，对了， 这个是一大关键点哈。我觉得您也勇气可嘉呀， 虽然不像我这全科参加高考，你可以做一点小局部的事情。 是，其实孩子是很敏感的，你为他做的，其实他内心是能够捕捉到、感受到的哈。 对，你跟我一起战斗，而不是在说我。 好，其实刚才我觉得您提到的一个词儿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家长也要有眼界哈。您说的这个眼界都包含哪些方面呢？ 我觉着现在孩子吧，一般看的还是比较眼巴前这点事儿，我要考成绩，月考，我要中考、高考，但现在我应该付出什么样的努力，跟未来的相关性他看不清。你想，你如果你想考到北大学什么专业，他得付出三倍的努力，你将来你要从事什么样的行业，这里边从事什么职业，他都没有想清楚。他想不清楚，所以他现在的努力的劲儿啊，就肯定到不了位。你考个一本正常努力就行，你考个985两倍，考北清三倍。这个孩子其实他没有意识到 要付出多大的艰苦和辛苦。 嗯， 所以家长呢就要，其实你要跨界一下 啊， 你在一些行业去研究一下，那么我的孩子适合在哪个行业发展？ 嗯， 你可能做一些调研，慢慢的把孩子将来的职业理想，把他这个激发出来。 嗯， 让他有一个给他画个像。孩子现在因为没有目标，所以他没有动力。 嗯， 再加上分心的事儿那么多，啊，这样的，所以你要研究，帮助孩子。咱们是哪个行业的？包括你的朋友是哪个行业，都可以去慢慢学习。 嗯， 帮孩子设计一个职业学业的一个规划。 嗯， 你可以成为半个专家。嗯，一定要这样做， 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 对对，你看人的思维和观点，往往是由人的眼界决定的。 嗯， 为什么你说话孩子不爱听？ 嗯， 你的观点和思维他认为不成立，因为你的眼界，他认为你的没有那么大的眼界。 嗯， 你说的可能是没有触动他。 嗯 嗯， 好， 这样的。 嗯，其实包括今天我看到很多微信网友提的问题，也能发现哈，很多家长普遍关注的是孩子的学习成绩 啊， 是吧？ 也是比较看。近的，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大误区哈。那除了关注学习和成绩， 对， 咱们还有哪些是需要教会给孩子的呢？ 我觉着作为家长自身，这种你有这份对职业、对一个专业的热爱， 嗯， 这份热爱其实比理性更能感动别人， 嗯。 如果不过呢，您是从哪个行业的？ 嗯， 我觉着您可能在这个行业也是到这个岁数了，能不能再有所新的突破？ 嗯， 啊，因为。探索职业的潜能，职业生涯挑战痛苦很多，就像学业是一样的。 嗯， 如果您在职业上这份热爱帮助您克服了各种挑战和痛苦， 嗯， 那么能影响到孩子，这成偶像了，简直就是。 嗯， 咱们说看他说从学生到朋友到老师到榜样，这成偶像了。 这一子而教真的是全方位了， 这就成就这偶像了。 嗯 啊，这个我觉得这种要把孩子的那种自驱力对一个东西的热爱激发出来。 嗯， 学习可以爱上他的。这个孩子现在是学习，就是我一个工具，我拿着考大学的一个工具吗？不是，里边有很多美，这个数学的有它的美， 嗯， 语文有文字的力量， 嗯， 历史有它的星体的那种，然后物理有它的，哎呀，都很美， 嗯， 要帮助孩子发现这种美，因为你觉得你做的事业是美的，所以要感染到孩子。 嗯，哎，其实我们在工作当中，如果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战胜这个困难了，我们可以分享给孩子哈，这个就是一个共同成长的一个过程。 对对 对, 对， 嗯，好，其实当我们苛求一个特别完美的时候，孩子的时候哈，不妨想想自己是不是一个完美的家长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小心思或者是小缺点哈，所以教育呢本身就是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也是意味着你要付出，但同时你也一定要欣赏孩子哈。好， 藏起一半爱，事事一子而教， 是情绪和理智一定要兼容哈。好，那今天再次感谢赵院长给我们带来一个全新的教育理念哈，也希望大家回家能够仔细的思考一下哈，道和术能不能一起兼容哈。 好，谢谢赵院长。 好，谢谢主持人。 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精彩稍后继续。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醒醒啊，八戒，为师这广告真就这么无聊吗？ 师父，自从您一张嘴，咱一次化缘都没成功过。您听听人家北京电台那广告，新颖有趣不乏味，量身打造不重样，男女老少都爱听，而且团队专业呀。那小姐姐， 八戒跟为师走一趟北京电台。北京电台2019年广告预售即将开启，详情请咨询6515-0023。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

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刚刚是青海民族大学的客座教授刘建平老师为各位朗诵的《从军行》。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老师，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纳秀燕，为我们来详细解析《从军行》。 刚才我们欣赏了由刘建平先生朗诵的王昌龄的《从军行》，想必优美的声音已经将大家带入到了古诗所谓描绘的意境中去。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下王昌龄的这一首诗。王昌龄是盛唐时期著名的大诗人，他字少伯，是京兆万年人，也就是今天的陕西西安人。因为他曾经任过江宁城，所以又叫王江宁，也因为他被贬为龙标尉，故而亦称王龙标。安史之乱爆发以后，他为了躲避战乱返回家乡，路经亳州的时候被亳州刺史所杀。王昌龄一生流传的《王昌龄集》是起经典，他的性格比较洒脱，为人处事不拘小节。王昌龄出身罕微，一生可谓经历坎坷，但是呢，他所生活的唐代恰恰是盛唐时期，那么建功立业的梦想与时代文学所具有的一种昂扬的气氛，使他在不平之外富有了创造力，因此他的诗歌啊具有了一种高扬的格调。那么王昌龄他和同时代的许多诗人一样，也不甘寂寞，希望呢能够有所建树。从成年到入世，王昌龄曾辞亲远游，漫游四方。向西他经历了滨州、晋州、临洮、玉门关，甚至更远，也许还会来过我们青海。那么王昌龄传授的诗歌一共有170-180首之多，之所以说是170-180啊，是因为有些诗歌不可考证。他最擅长的诗体是七言绝句，所以世人对他又有七绝圣手之称。而在七绝中他写的最棒的最好的则是边塞诗。那么王昌龄的边塞诗最有名的就是他的《从军行》。《从军行》一共有7首，这7首诗不一定写于同一时间，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们看作一部完整的边塞组诗。有的诗它是书写将士们思家之情，有的诗是写将士们为国之志，当然也有一些诗它是描写战士们获得胜利的喜悦。每一首诗歌几乎都是言尽而直远，于浅而情深。那么王昌龄的这一首《从军行》，它实际上属于古乐府旧题。所谓古乐府，就是汉代的乐府。乐府体中的《从军行》，它多写边塞的内容。王昌龄的这一首《从军行》，是他的《从军行》组诗中的优秀的作品，同时也是盛唐边塞诗中的典范。这首诗他以饱满的情绪描写了边疆将士们保家卫国的豪迈之情。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我们发现诗歌用跨时空的意象组合表现了西北边疆战争的严酷形势。诗的头两句就写得非常有气势，诗人饱含深情，描写了边疆特有的景象，以此来烘托将士们所处的环境的艰难。诗歌它首先注重画面的配置，用想象的艺术手法将不同区域中的青海、雪山、玉门关这3个地方置于同一画面中， 诗中所谓的雪山，即是河西走廊南面横亘延绵的祁连山脉，而青海则是青海湖，玉门关则在遥远的甘肃敦煌。这三个地方相隔数千里，但是诗人却匠心别具地把它们在同一画面上次第展现，构建了一幅苍茫的西部图景。且看辽阔的青海湖上浓云密布，横亘着的雪山连绵起伏，越过雪山是伫立在河西走廊荒漠中的那座古城，再往西就是和孤城遥遥相对的玉门关。这种精心配置的结果使诗受到了卓越的艺术效果，它不仅是诗歌形象生动意境开阔，同时它也延宕了诗歌的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也就是说这一首诗在内涵上它进一步描写了将士们必将面临着更加残酷的战争，同时他们还要经历必将持久的战事。那么这么一来啊，他的这种诗歌的深度和广度上就有了一个更加强调的更加加深的意义。与此同时我们还发现啊，孤城遥望玉门关这一句啊，他不一定不仅仅是写啊玉门关所出之远，在诗人登临的遥望中，它其实暗含着将士们心中难以抑制的思乡之情。因为在中国古代啊，登高可以望远，望远可以归乡啊，所以在古人的心中，登高它就是一种思念家乡之情的表现。那么诗歌出首一句青海长云暗雪山，在渲染气氛的同时，其实它也在调动了色彩，浓抹渲染。我们发现湖水之青，雪山之白，再加上乌云之暗，这三者就构成了一幅层次分明的丹青图画。碧波荡漾的青海湖上，皑皑的雪山，乌云密布的天空，这使得诗歌的画面整个的色彩显得灰暗，而使得诗歌意境苍凉。在这种荒寒辽阔而迷蒙的景象之中，诗就获得了一种具有悲壮之美这样一个美学特点。与此同时，诗人也发挥了光线的明暗对比的作用啊，你比如说雪山的银灰，长云的暗淡，这是画面有明暗的对照，又构成了阴沉的战争氛围和苍凉的境界。这样一来就把战争气氛渲染得酣畅淋漓。诗人之所以特别地写到了青海和玉门关，这与当时的民族关系有关。因为在唐代，吐蕃和突厥是对唐王朝形成的两股最强的势力，青海地区正是吐蕃和唐军多次发生战争的场所，而玉门关外则是突厥的势力范围。因此这两句不仅描写了整个西北边陲的景象，也点出了孤城的重要的军事位置。三四句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它是紧接着一二句而来，由环境描写转向对人物精神的赞美。将士们尽管身处艰难的环境，他们思家心切，但是他们思归却不能归。黄沙百战穿金甲，在这一句里，黄沙这一词就点出了西北地区特有的气候环境，而百战呢则言战争的残酷。穿金甲又说明战时的艰苦和战时之长，然而这种旷日持久的战争并没有削弱将士们的意志，他们历经艰苦只因不破楼兰。那么不破楼兰终不还啊，和上一句啊，总体来看它是描写了边疆将士们英武豪迈的斗争意志，有一种一往无前势不可当之势。因此黄沙百战穿金甲，它既描写了环境，渲染了气氛，又展示出了战士们以身殉国的英雄气概。 而下一句“不破楼兰终不还”，它是一句誓言啊，并没有深层的意思。但是呢，在这里却掷地有声。楼兰，它指的是啊汉古国啊汉代楼兰王屡次多次的掠杀汉使臣。所以在公元前717年，汉大将军霍光派傅杰子前往楼兰，智取楼兰国王之首级，从此就扫除了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障碍。那么在这首诗里，诗人巧妙地借用楼兰来代指那些吐蕃或突厥贵族首领。那么基于黄沙百战穿金甲这一句的容量和内涵，而使得不破楼兰终不还这一句誓言则掷地有声，铿锵有力。那么在这一首诗中，诗人准确地把握戍边将士们的思想感情，又辅之以恰当的色彩和光线，以及展开丰富的联想，使诗歌画面开阔，情调悲壮。全诗对将士们的精神的刻画显得是深沉有力，而感情又极度的饱满，从而我们可以发现，它是最鲜明地体现出了生活在盛唐这个特殊时代里人们共有的一种精神特征。盛唐的边塞诗人视野开阔，胸怀激荡，充满了磅礴的浪漫主义气质和一往无前的英雄主义情怀。他们的边塞诗意境高远，格调悲壮，像巡鸿的军号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一声声吹得历史都热血沸腾。它不仅是唐诗中的奇葩，也是中国古典诗坛上的千古绝唱。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继续一起欣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唐代诗人高适的《九曲词》。 倾听历史足音，感受古风诗韵。欢迎大家走进中华经典资源库。今天我要为大家朗诵的是唐代诗人高适的《九曲词》。铁骑横行铁岭头，西看罗嗦曲风吼。青海只今将饮马，黄河不用更防秋。 刚才我们一起欣赏的是来自于青海民族大学客座教授刘建平老师为我们朗诵的唐代诗人高适的《九曲词》。接下来我们有请青海师范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耿昭辉为我们一起解析高适的《九曲词》。 刘建平先生朗诵了《九曲词》，一定把大家带入到了古诗的意境中。下面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诗。高适，字达夫，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旧唐书·本传》记载他是渤海条人。诗人在20岁时开始漫游，曾西游长安，与著名诗人李白、杜甫等人有过交游，一生三次至边疆。唐玄宗天宝11年是第三次赴边，近50岁的诗人得到哥舒翰判官田良秋的推荐，赴陇右节度使住所西平郡，即今天青海省乐都县，入哥舒翰幕府掌书记，后做官至左散骑常侍，故世称高常侍。他的作品集结成《高常侍集》，流传于世。高适创作的九曲词共3首，天宝12年，哥舒翰击吐蕃，收复九曲， 诗人曾接连作诗赞美他，九曲弃唐地，即今青海贵德县河曲一带。关于这组诗的创作背景，北宋学者郭茂倩在乐府诗集卷九十一中也有记载。我们所赏析的这首诗为该组诗的第三首。铁骑横行铁岭头，西看罗嗦曲封侯，青海只今将饮马，黄河不用更防秋。这首诗语言直白，诗意浅显，首二句铁骑横行之词屡见于边塞诗，但与西看相关则显得颇有力度。西是方位词，看表现出唐军将士们傲视对方的自信，如此就彰显了铁骑横行的威猛之力。诗中的铁骑铁岭头中两个铁字，虽修饰的对象有所不同，但是其中传递的命意则一致，即威武之诗。横行是高士极喜欢用的一个词，燕歌行中有男儿本自重横行，意为所向披靡之势。本诗中的横行是纵横驰骋之意。以上两句写将士立功边塞，马上封侯的抱负，实际上也是诗人自己建功立业理想抱负的表达。三四句青海只今将饮马，黄河不用更防秋，写战争胜利后带来的和平。诗中的青海指现在的青海湖，指今从今往后。饮马指唐军驻扎在青海地区，在青海湖中饮军马。环湖草原辽阔广袤，牧草分美，自古以来是优良的天然牧场。驰骋草原饮马青海湖的场景表明，一，唐军牢牢掌握了军事主动权，趁势向西；二，是迫使对方军队进犯的气焰有所收敛而不敢来犯。新唐书哥舒翰传记载说，天宝七年，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在青海湖龙居岛，即今天的海心山，构筑军事据点，命名为神威军。相传这一军事据点刚刚建成时有白龙出现，于是就将此军事堡垒改名为应龙城。哥舒翰又观察到青海湖周围地区非常适宜畜牧业，就在这里派2000将士守戍。防秋是指唐时吐蕃、突厥等在秋收时节常来抢收麦子，所以朝廷调集重兵防范，谓之防秋。饮马青海，乌须防秋，是百姓与将士的共同愿望。唐军在战场上连续取得了军事胜利，彻底解除了西部边疆的军事威胁。为此，高适挥毫写下九曲词三首，同李员外贺各庶大夫破九曲之作，等诗篇予以赞扬。这首诗对哥舒翰的赞扬与当时的民谣《哥舒歌》有异曲同工之妙。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本诗中流露的以边功博取绝路的心情，是盛唐诗人的普遍人生理想。从思想来看，与高适其他诗作如战士军前半死身，美人帐下幽歌舞，寂寞像秋草，悲风千里来，有所不同。通过赏读这首九曲词，即可明显地感受到高适诗歌直抒胸臆的特点。他的诗歌真情流露，质直浑朴，常用赋法 较少比心寄情。他与王昌龄最大的区别在于不善于用寓情于景的表现方法，而多以饱含感情的语言加叙加意。宋代严语在《沧浪诗话》中指出，高曾诗之悲壮，读之使人感慨。高适前期的边塞诗以悲壮为其风格，而这一期的边塞诗则以豪壮为其美学特质。在中国传统诗歌创作中，战争、时事与动态是诗歌的重要题材之一，《诗经》中就有大量的战争诗。唐朝是边塞诗创作的巅峰时期，在浩如烟海的唐诗中，以青海、河湟为描写对象的诗歌创作为数不少。《九曲词》这首边塞诗也是基于青海这个特定的空间而抒发思想情感。诗中的青海意象是旷远荒芜的时空场，是戍边征战的代名词，更是和平安宁与美好的象征地。诗歌表现将士们昂扬奋发立功边塞的精神和抱负，洋溢着盛唐时期特有的奋发进取、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和英雄主义情怀。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就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So white， 这是个季节，我们将离开。难舍的你，害羞的女孩，就像一阵清香，萦绕在我的心怀。可爱，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光阴好像流水飞快，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青春，纯纯的爱。栀子花开，如此可爱，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光阴好像流水飞快，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栀子花开呀开，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